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。

要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叫成功永远在。 www.hanyuejiouju.com 提醒您。